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ais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四集。 自当了师兄后，这一路上有跑腿的事儿，都是程前做师兄的来。有点什么吃喝，让完师傅再让师弟，做到这一步从来不容易。因此程前得时时检验自己，以防失了他温良恭俭让的体面。程前时常这样苛求自己，他的父亲一辈子穷困潦倒，粗鄙暴躁，对他也不好。程前听了老童生的话，不敢明着恨他爹，只好暗着可怜他。小少年午夜梦回的时候经常想， 我就算是死，也不要变成爹那样的人物。 因此这份温良的体面，是程前在迷茫与夹缝中费尽心机才给自己撑起来的，无论如何也不容有失。不过程前很快发现，虽然自己做得不错，但这个师弟实在不配什么照顾。他不光面目可憎，脾气秉性也十分烦人。首先，韩渊这个人废话很多，没捡到这个小叫花之前，全程是师傅在负责聒噪；捡到这个小叫花以后，连沐春真人都显得文静多了。小叫花子仿佛是受了师傅关于偷鸡摸狗的言论启发，随口就编出一个自己如何打败一丈来长的大黄鼠狼偷得肥鸡的故事。 师傅，您不知道，这只鸡可是我和一只一丈来长的黄鼠狼狠狠打了一架才偷来的，那黄鼠狼凶的呀。 他编得手舞足蹈，有鼻子有眼，起承转合，跌宕起伏，无不凸显他个人之英明神武。程前试图有道理的质疑， 怎么会有一丈来长的黄鼠狼？ 当然是成精了呗。师傅，黄鼠狼能成精吗？ 师傅听了黄鼠狼精的故事，不知被哪个字眼触动，面色似乎有些古怪，好像是牙疼，又有点像闹肚子。良久，他才飘飘悠悠，心不在焉地回答， 万物有灵，大概都能成精。 韩渊仿佛得到了莫大的肯定，得色难掩地冲程前微微一抬下巴，阴阳怪气道， 师兄，这就是你少见多怪了，人能修成仙人，动物自然也能修成妖精咯。 程前没有答话，暗自冷笑一声， 要是一只黄鼠狼真的有一丈来长，四条腿肯定不够用的，那漫长的身体须得肚皮层地才能移动，难道一个妖修辛苦修了半天，就为了磨出一个结实没毛的铁肚皮？ 妖修图什么，程前理解不了，但他理解了韩渊图什么。这小叫花就像个臭水沟里长出来的水蛭，一旦闻到血腥味就玩命的吸附抢夺，骨子里就带着凶狠。 这小子分明就是在吼争师傅的宠。 小叫花抓紧一切机会向师傅展示他的勇猛不凡，同时见缝插针地抹黑他柔弱可欺的师兄。程前见他上蹿下跳，好不可笑，便学着那老童声，在心里给他的四师弟来了个半酸不辣的盖棺定论。 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思滥矣。小畜生，什么东西？ 就在程前听了韩渊勇斗黄鼠狼精的事迹后，第二天他亲眼见识了他的小畜生师弟是怎样英勇不凡的。那天师傅靠在树底下午睡，程前在一边翻看师傅背篓里的一本旧典籍。旧典籍用词佶屈聱牙，程前又才疏学浅，与大部分经文都是相见不相识，但他乐在其中，并不觉得枯燥。不管师父的经书里写了什么， 这都毕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光明正大的摸到书。沐春真人捡来的两个小弟子，一个静如木桩，一个动如马猴。木桩承前一动不动，马猴含冤一时片刻也停不下来。这会儿韩马猴也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，程前正乐得耳根清净，谁知他清净了没有多长时间，就见韩渊又哭哭啼啼地跑回来了。 师父， 师父的回答是打了个娇弱婉转的鼾。韩渊于是继续嚎丧，一边嚎一边拿眼瞥旁边的程前。 师父， 程前怀疑师父实际已经醒了，只是装睡，打算看他们师兄弟如何相处。眼下师弟哭成这副熊样，他做师兄的不便熟视无睹，便只好放下旧经书。 怎么了？ 前面有条河，我本来想给师父师兄抓条鱼吃，但河边有一条大狗，它追我。 程前当然也怕恶狗，可那韩渊眼珠乱转，话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，师弟孝顺师父师兄捉鱼被畜生欺负，要找师兄出面，师兄岂有缩头的道理，他只好从地上捡了一块大石头放在手里掂了掂。 行，那我跟你去瞧瞧， 万一真碰上恶犬，我就把石头往韩渊后脑勺上一砸，一定要把这个小畜生砸成个破皮路上的大菜瓜，再交个狗熊处置。 可惜等两人到了河边一看，狗已经走了，只在地上留下了几排小脚印。程前低头对着那两行脚印研究了一番。 这就是只小野狗吧，体型连一尺都不到。韩渊这个小畜生简直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俨然没事，没脸没皮，胆怯如针鼻，唯有牛吹的轰隆作响就知道正中。 程前这样想着，将拿着砖头的双手背在身后，温和地看着他这一无是处的师弟，也不想砸他了。 懒得和他一般见识。 两人揣着抓来的鱼赶回去，师父已经醒了，正慈祥欣慰地看着他们俩。程前一对上师父的目光，就觉得胃里沉甸甸的，说不出的恶心。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韩渊已经谄媚地凑上前去。 师父师父，您看我抓的鱼，师兄他突然说想吃鱼了，我家那边有条河，想去捉鱼，结果师父你猜怎么着，一条像牛那么大的恶狗堵在岸边，还好我有点拳脚功夫，好容易捉到两条。 程前快让这天赋异禀的师弟给气笑了。就这样，程前跟着一个老骗子和一个小牛皮贩子又走了十多天的路，三人终于抵达了门派。程前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出远门，因为有了奇葩师父与师弟的陪伴，借光见了世间诸多怪现状，已经颇有些山崩不惊的沉稳。他原本对扶摇派这种一听就觉得是草台班子的地方不怎么抱希望。 什么扶摇派，没准就是个荒郊野外处处风雨飘零的野鸡道馆，进门还得给穿着不阴邪但小狗敞开的祖师爷烧香磕头。 可是门派却大大出乎了程前的意料。只见扶摇派独自占了一座小山头，那山三面环水，在山脚下抬头一看，山间绿涛如怒，风过有痕，虫鸣鸟鸣声中间或夹杂着几声鹤唳。 偶尔能看见惊鸿一瞥的白影掠过。登时漫上一股浮光掠影似的仙气。山中有平缓的石阶，看得出是时常有人打扫的。一条小溪自山头而下，铃铃作响。涉级而上至半山腰，程前看见山顶有影影绰绰的庭院住宅，山腰上一道古朴生台的石门端立于前，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扶摇二字，字写的好歹程前是看不出来的，他只觉得那两个字如同要从门上飞起，真有种腾天潜渊般不可一世的巨傲。此地并不是什么云雾环绕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山，山间却蕴含着某种说不出的灵秀。程前一踏入山中就感觉到了，呼吸间他整个人都轻了不少。他从绿树浓荫中窥见巴掌大的天空，一股坐井观天时独特的天高地迥感直冲眉宇，舒畅的恨不得绕山大笑大叫。不过程前忍住了，他在家里就不怎么敢吵闹，怕他爹揍他，在这里自然也不会，怕在韩渊这个龌龊小人面前失了他偷听出来的君子人体统。师父拍着他两个新捡来的徒儿的狗头， 一会儿随为师去焚香沐浴更衣，为师带你们去拜见你们的 笑口常开的祖师爷吗？ 大师兄。 什么？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